第十九章。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钉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挨近他说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：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你们看这个人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，就喊着说：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：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犹太人回答说：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越发害怕，又进衙门对耶稣说：你是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：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：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杀了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铺华石柱，希伯来话叫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看啊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们喊着说：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：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：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，希伯来话叫各各他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：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：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：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女衣。这件女衣原来没有缝儿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他们就彼此说：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链扣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女衣链扣。兵丁果然作了这事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：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涌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虱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：成了。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，都打断了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说：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这些事以后，有阿里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的作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，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。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抹药和沉香，约有100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。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